今日是2021年10月1日，法必被還押的第388日。今日就是南丫海難9周年，39位香港人遇難，92人受傷，是開埠以來最慘重的海難事件。涉事的海事處官員去年還升官發財添啊！當日的特首在事故之後還繼續放煙花，以歌舞升平來醫治港商。每年十月一，法必都會說自己記得，相信大家都應該記得。今日就是法必兩位中同 T 和 L 結伴探訪。 L 是中學教師，平日相當之忙，只能夠趁今日假期再次探他。至於 T 都是靚聲一族，他和法必同行不同台，他們9時就去到登記，等了半個鐘左右就可以入去探訪等候室。雖然人多，但是職員安排探訪流程很順暢，他們10時15分已經聽到叫 number 了。法必今日就在27號窗，這個位置是一入門口的左手邊第二格，第一格就是28號窗，但是 block 了。法必早了一點走進來，順便去28號窗後面的不鏽鋼玻璃鏡度照一照，話曬要見兩位女中同啊嘛，點都要整翻個靚仔樣先得嘅。照完鏡啱啱好，兩位女中同亦都行到埋位啦。大家好開心咁攞起電話，但係未開始可以傾偈，唯有不斷咁揮手打招呼。計時器開始啦，佢哋互相問候一番。兩位女中同問候快必船上面嘅生活情況。快必就話落嚟探訪之前啱啱食完早餐，佢話尋日咧就食北菇雞粥同 XO 醬炒蘿蔔糕，係佢近期早餐嘅至愛，但係一個星期先至有一日食嘅咋。今日咧就食龍蝦湯公仔麵，呢、這個配搭就怪怪地。個湯當然就唔係真係有龍蝦啦。不過不失，算啦，食到咁飽，佢話今日11時先至放風。見完佢哋兩個，一陣翻上去真係要做多啲運動啊！11時做運動真係好曬好熱噶。兩位女中同都提醒快必，見唔見到字都要飲多啲水啊！女中同 T 都係教徒嚟嘅，佢同快必講最近咧就開始咗聖衣納爵靈修，呢、這個靈修課程令到佢可以喺繁忙嘅工作之中尋找翻神嘅照明。快必豎起隻手指公俾個 like， 佢話自己之前都有做過聖衣納爵神操。當然啦，喺外面咁多生活上嘅誘惑，未能夠貫徹始終完成靈修旅程。佢叫阿 T 可以入有關嘅書籍俾佢，相信喺船上面佢嘅靈修應該會更加專注嘅。講開宗教書，有朋友送咗一本盧雲神父嘅著作《心應心》俾佢，多謝曬有心人先。呢本書薄薄地，主要係內心嘅禱告，都應該幾適合靈修之用嘅。他亦都繼續同兩位女中同講翻有關德蘭修女嘅書，竟然都唔算係宗教書籍嘅笑話。佢哋兩個話有睇佢嘅日誌，知道啦，真係莫名其妙咯。法必話之前申請咗嘅水彩套裝終於到手啦，佢話自己想試下畫抽象畫，淨係得木顏色筆，好似幾難表達，所以就試下入一套水彩套裝。不過其實他從來都沒有畫過水彩畫，真的要自己揣摩一下先。女中同當然很期待快必的作品，但是快必說之前他畫的畫因為蘋果轉載了，所以懲教署就不讓他寄些畫出來，但是現在蘋果都接埋了，都還不讓嗎？又是老夫子的耐人尋味咯。快必問他們兩個今天放假有什麼做啊？唉，其實南丫島海難真的沒什麼好慶祝，但是快必叫大家不要那么伤感，始终有些事是值得纪念的，例如有党社企今日的成立啦，人力前党友黄毓民都是今日生日啦，还有台湾唱作人黄允玲都是今日 birthday 的。快必说很 like 他的歌，特别是那只叫做三个人的晚餐。女中同 T 话晒都是快必的同行，对于呢首歌梗系唔会陌生啦，直头搭晒嘴，大家一起唱两句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怎么吃也吃不完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度晚安。佢哋话都唔知几时三个人先至可以一起食翻个 dinner 添。 T 同快 B 都做咗好多年 DJ， 但系讲翻起嚟，原来两个一路都未试过同台，更加从未试过合作任何节目。L 觉得自己好 lucky 啊，可以听到佢两个爆笑生鬼嘅对话，直头系搬咗个电台节目喺荔枝角做 live 一样。佢哋三个人嘅笑声不绝，嘻嘻哈哈咁，得翻十几秒，唯有互道晚安啊！快 B 落船之后，一定要一齐 dinner 啊！环亚超过一年了，感谢好多朋友一路以来都会写信给快必，听日周末、哦、大家不出街的话就写信给快必啦。收到你们的信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的。来信请寄去人民力量会址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，大家想写给师叔的话都可以寄去以上的地址。除了35加案，快必还背着14条文字狱的控罪，他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，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，所以请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 啦，而且要多些 share 出去，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师叔，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